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推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苏童的短篇小说《万用表》。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司空图》的退期。 2018年3月5日，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在汪曾祺故里江苏高邮揭晓并举行颁奖典礼。汪曾祺文学奖由高邮市文联于2003年设立，从2007年开始，由高邮市委市政府与江苏省作协共同启动汪曾祺文学奖评选活动，今年是第五届。从今年5月份开始，由30名专家学者从2015-2016 年度全国发表的短篇小说中推荐出86篇作品，进入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复评，再由11名专家投票产生39篇作品进入中评，最终9名评委经过两轮投票产生8篇获奖作品。获奖作品包括苏童的《万用表》、艾伟的《小满》、范小青的《碎片》、黄贝佳的《万家千友团》、小苏的《三个乞丐》、傅秀莹的《找小瑞》、黄咏梅的《病鱼》和朱辉的《绝对星》等。今天我们一起欣赏苏童的获奖作品短篇小说《万用表》。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大鬼第一次看见小康是在红旗瓷厂的宿舍里，小康当时正站在窗边，大鬼推门的动作很野蛮，吓到了小康，他的身体颤了一下，脑袋向后转，转了一半又坚定地拧回去，对准窗外了。看小康的身形还是个少年，一头乱发灰扑扑油腻腻的，脖子细长，背部稍显佝偻，他穿着肥大的深蓝色西装，衣袖是挽起来的，手在西装的口袋里掏，掏出了一个东西，是小孩子吃的那种彩色果冻。大鬼看着小康用牙齿咬开塑料封纸吐掉，然后是哧溜一声的吸食，那一小团橙色立刻消失了，剩下一个空瘪的果冻壳被他随手扔在地上。大鬼叫起来，往哪儿扔？小康僵住，慢慢蹲下来，捡起果冻壳放在墙角的自知楼里。大鬼吃的一笑说，你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喜欢吃果冻的？等不到小康的回应，大鬼坐下来换鞋，瞥见对面的床铺已经铺好，花布被子和花布枕头都是用旧了的色泽，看起来脏兮兮的，枕边放了一只铝皮手电筒，床底下已经塞满两双旅游鞋，一双黑色的在地上，里面窝着袜子，一双白色的应该是新鞋，隆重地放在纸盒上，有一只鼓鼓囊囊的红白条蛇皮带很抢眼，带子中央用墨汁写了个大大的康字。大鬼咳嗽了一声说，你就是老康的儿子，到窑上做家老工，好，你前途无量嘛。小康在吃另一个绿色的果冻了，又是哧溜一声，他似乎在犹豫是否要回应这次搭讪。大鬼已经失去了耐心，拍一下桌子，你是哑巴还是聋子？你只会吃果冻不会说话的。小康终于回过头来，目光像一只惊鸟撞过来，撞在大鬼的脸上，稍作停留又匆匆飞走了。大鬼听见了小康的嘟囔声，说什么？我不说话的。并不像他父亲，小康的面孔算得上白净清秀， 唇上一圈又黑又密的胡须，不知道是刻意蓄留的还是因为懒得修剪，看起来那是男性荷尔蒙张贴的告示。他的无礼甚至是那圈胡须都冒犯了大鬼，但那张脸上的少年稚气无可隐藏，他提示大鬼对方几乎还是个孩子，不必过于计较。 说几句话会把你累死啊！ 大鬼脱下袜子在空中啪啪的摔打，他说， 老康是你爸爸不是？老康那么懂礼貌，见人三分笑，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个儿子？你是半哑巴还是学高仓健？你到底是不是老康生的？ 这一次小康说话了，对着窗外说了一句骂人话。大鬼确定小康是在用方言骂人，只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走到窗边朝外面瞟了一眼，窗外并没有人迹。大鬼搭住了小康的肩膀问， 你刚才在骂我？是你们那边的骂人话吧？ 小康要扒开大鬼的手没有成功。小康说， 我没骂你，我没跟你说话。你没跟我说话，那你在跟树说话。你没骂我，那你在骂树。 小康转过脸避开大鬼的眼睛， 我没跟树说话。 他说， 我也没跟你说话。 窗台上放着一只搪瓷碗，面条早就被大鬼吃光了，汤和葱花还在碗里。大鬼端起来闻了闻，怪笑一声， 我们食堂的面条汤很香吧？ 猝不及防的大鬼将搪瓷碗扣在了小康的脸上，面汤四溅之际，小康愣在窗边，大鬼甚至有时间欣赏酱色的面汤在小康脸上流淌的折痕。大鬼说， 怎么样，香不香？ 小康的嘴边有一撮葱花，他对着地上啐了一口，突然跳起来像一头疯牛朝大鬼俯冲而来。小康的脸像一块石头，尖锐而沉重地撞在大鬼的手臂上，而且小康咬了大鬼一口，咬得很深也很精确。小康的牙齿似乎长了眼睛，恰好咬在大鬼的刺青部位上。事情顿时就严重了，大鬼的刺青在磁场是著名的，它是上下结构，内容互相冲突，上方一只虎头，下方一个文字忍，它们代表虚无的荣耀，也是最通俗的座右铭。现在一排牙痕镶嵌其中，虎头开始刺痛，荣耀在破碎，忍字开始刺痛，座右铭在摇晃。大鬼把小康推到了门边，轻易地掐住了小康的脖子，从小康脆弱的喉结上，大鬼感受到了自己非凡的腕力。小康挣扎了几下便不再抵抗，他在窒息中流出了眼泪，目光绝望地瞪着大鬼的手臂。大鬼不清楚小康是在欣赏自己的牙痕，还是在品味刺青的意味。大鬼说， 现在你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小康的喉咙在大鬼手里蠕动，大鬼听见他艰难的声音， 我忍。 大鬼说， 不是你忍，是我在忍。我问你，你到底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大鬼看见小康闭起了眼睛，再睁开那双眼睛里的泪水已经干涸。小康的怒吼冲出了大鬼无止的封锁， 我偏不说话， 然后又骂了和刚才一模一样的一句话。 大鬼在磁场当电工已经很多年了，他的家在城北桑园里，离磁场不算很远，照理说没有资格住集体宿舍，但他自称家庭关系不睦，看见父亲就想骂，看见弟弟就想打，家里不宜久留，总是赖在厂里。他原本带了条毯子在各个宿舍打游击，东睡西卧，是模具工老秦给了他机会。老秦患了白血病，常年住在医院里，大鬼趁机占了他的床铺。那间宿舍还住了杨会计，人很文静又要求上进，平素醉心于各种自学考试。他不敢去住大鬼，只能向有关领导诉苦，说跟大鬼住一起他度日如年，已经连续两门自学考试没有通过了，再这样下去肯定影响工作，磁场的账目若是出了差错怪不得他。 厂里的领导对大鬼都有所忌惮，不想惹他，又格外器重杨会计，便专门在阅览室里为他隔出一个小房间供他学习。杨会计起初是回宿舍睡觉的，回宿舍便会受到大鬼的骚扰，有时候骚扰以谈论国家大事为名，有时候是黄色笑话。最离谱的一次遭遇源于杨会计不屑于回答大鬼的一个问题。大鬼问他，你怎么不交女朋友？问了三遍不回答。当天夜里，大鬼便动手扒了杨会计的内裤检查。杨会计忍无可忍，第二天就把床铺被褥也搬去了阅览室。过了很多天，杨会计没有回来，也没有其他人愿意做大鬼的室友。大鬼便用红色墨水在宿舍门上写了两个字，鬼屋，既是宣示产权，又威胁了别人。久而久之，别人的集体宿舍便被大鬼独占了。小康搬进来之前，后勤科来过人，带来一瓶油漆，刻意用白色油漆刷了宿舍的门，鬼屋两个大字被盖住了，门板上隐隐泛出些红色，像是两朵被埋葬的大红花。大鬼没有追究此事，他心里清楚，这个小康无处可去，从此以后他必须与小康朝夕相处了。他们之间的敌意是一场暴风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应该说这是大鬼的功劳。他觉得与小康这种山里人较量，总归是杀鸡用牛刀，还落个欺负人的名声，最没意思。大鬼当时正与东方电影院的一位女售票员恋爱，那个姑娘有个美妙的绰号叫东方梦露，每逢周末她都要去与东方梦露约会。这样的早晨，她的心情总是很好。盥洗完毕，便来到小康的床边，用牙刷刷小康的唇须，嘴里还用英文喊早安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那把牙刷被小康打飞了好几次，直到有一次小康不再还手，只是在枕头上转过脸，打量着大鬼脚上锃亮的尖头皮鞋以及身上时髦的丝光 T 恤，突然问，你女朋友见过你的刺青吗？大鬼一愣，说，你难得说句话，我怎么听不懂？小康别过脸去说，要是在我们那儿，正经姑娘不敢跟你说的。大鬼明白过来，咯咯地笑起来，真是乡下人，此青算什么，人家是东方梦露，该见的不该见的都见过了。好了朋友们，苏童的小说万用表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这篇小说发表在2016年第一期中山杂志上，是比较新的作品。苏童一向以擅长写市井生活著称，在万用表中他写的是两个工厂的男工人之间的故事。大鬼个性强，小康的个性其实更强。不过小说为什么叫万用表呢？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司空图的退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晚唐诗人司空图所作的《退期》。宦游萧索，未无能；一柱中条，最上层。得见乍如天见仆，王叔九寺诗良朋。燕昭不是空连马，知顿何妨亦爱英。自此置身绳茧外，